资治通鉴卷第281后晋纪二，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。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，日有食之。诏以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承德节度使，以密琼为齐州防御使。前引进使王景崇欲穷以利害，崇荣与契丹将赵思温协如镇州，穷不敢拒命。秉臣崇荣奏以事事，景崇行州人也。契丹以幽州为南京，李松吕琦逃匿于伊阙民间，帝以使镇河东，松有立焉，得之，亦不择其。乙丑，以其为秘书监，丙寅，以松为兵部侍郎，判户部。初，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时，有术士张生谕之曰：“必为将相。”延光既贵，信重之。延光常梦蛇自其入腹，以问张生。张生曰：“蛇者龙也，帝王之兆。”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。唐陆王素与延光善，及赵德军败，延光自辽州引兵还魏州，虽奉表请降，内不自安，以书前节密琼，欲与之为乱。琼受其书不报，延光恨之。琼将之旗过魏境，延光欲灭口，且立其祸，遣兵邀之于下金，杀之。丁卯，延光奏称下金捕盗兵误杀琼，帝不问。戊寅，以李松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充枢密使。桑维汉兼枢密使。时晋新得天下，藩镇多未服从，或虽服从反则不安，兵火之余，府库单竭，民间困穷，而契丹征求无厌。维汉劝帝推诚契愿，以抚藩镇，卑辞厚礼以奉契丹，训足善兵以修武备，务农桑以食仓廪，通商贾以丰货财，数年之间，中国稍安。吴太子敛纳齐王知诰女为妃，知诰始建太庙社稷，改金陵为江宁府，衙城曰宫城，厅堂曰殿。以左右司马宋其丘、徐介为左右丞相，马步判官周宗，内书判官伊人周廷玉为内书使，自与百官皆如吴朝之制，至纪兵八军，步兵九军。二月，吴主以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兼侍中。戊子，吴主使宜阳王藻如西都，册命齐王，王受册，设境内，册王妃曰王后。吴越王元贯之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袁祥获罪于元贯，废为庶人。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，大同节度使沙彦寻出营， 契丹主留之，不使还镇。节度判官吴鸾在城中，谓其众曰：“吾属礼义之俗，安可臣于夷狄乎？”众推鸾领周氏，必成不受契丹之命。契丹攻之不克。英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一尺陈契丹，挺身南归。契丹主过新州，命威塞节度使翟章敛犒军前10万民。初，契丹主阿保机强盛，视为西袭皆亦属焉。西王去诸苦契丹贪虐，率其众西徙归州，以刘仁恭父子号西西。去诸族子扫腊立，唐庄宗灭刘守光，赐扫腊姓李名少威。少威娶契丹竺布鲁之子，竺布鲁获罪于契丹，奔少威。少威纳之，契丹怒，攻之不克。少威卒，子叶腊立，即契丹主德光，自上党北还。叶腊迎降，时竺布鲁一族。契丹主曰：“汝诚无罪，扫腊竺布鲁负我，皆命发其鼓。”魏而扬之，朱熹为契丹之虐，多逃叛。契丹主烙翟章曰：“当为汝除代，令汝南归。”己亥，章表起征义阙，继而契丹遣章将兵讨叛西，攻云州有功，留不遣章。章郁郁而卒。章立自契丹逃归，为追记所获。契丹主责之曰：“何故舍我去？”对曰：“臣华人，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，生不如死，愿早就路。”契丹主故通事高彦英曰：“吾常介汝善遇此人，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？若失之，安可复得也？”持晏婴而谢立。立是契丹主甚忠直，遇事折言，无所隐蔽，契丹主甚重之。初，吴越王刘少子袁术硕有军功，刘赐之兵杖，即吴越王袁冠立。袁术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，世恩骄横，增至兵杖至数千，国人多附之。袁冠记之，使人讽袁术使书兵杖，出叛温州。袁术不从。潼关庙立告袁术遣亲信导神，求主吴越江山，又为腊丸从水斗出入，与兄袁享谋议。三月戊午，袁冠遣使者召袁术宴宫中，既至，左右称袁术有刃坠于怀袖，即格杀之，并杀袁享。袁冠欲按诸将吏与袁享、袁术交通者，其子任俊谏曰：“昔光武克王郎，曹公破袁绍，皆焚其叔叔以安反侧，今宜效之。”袁冠从之，获得唐陆王吕及辟谷献之。庚申， 诏以王礼葬于徽陵南。帝遣使一属告即位，且续殷号，属主复书用敌国礼。范延光聚足善兵，西召寻内刺史及魏州，将作乱。惠帝谋喜都大梁，桑维汉曰：大梁北控燕赵，南通江淮，水陆都会，资用富饶。今延光反行已路，大梁据魏不过十亿，彼若有变，大军寻至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也。丙寅，下诏托以洛阳漕运有缺，东巡汴州。吴徐之告立子景通为王太子，故辞不受。追尊考中武王温曰太祖武王，比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，人身更名告。庚辰，帝发洛阳，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。汉主以吉遇大赦。胶州将剿公宪杀安南节度使杨廷义而代之。夏四月丙戌，帝至汴州，丁亥大赦。吴越王元冠复建国，如同光故事。丙申，赦境内，立其子弘纂为世子，以曹仲达、沈松、皮光业为丞相，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。丁酉，加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侍中。民主作紫微宫，是以水晶土木之盛备于保皇宫。有遣使散逸诸州，四人隐特。五月，徐之告用宋齐秋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，遣使以美女甄嬛泛海修号，契丹主亦遣使报之。丙辰，敕全属汴州牙城于大宁宫，人参仅范延光爵临清郡王，以安其意。追尊四代考比为帝后。己卯，召太社所藏唐氏罪人首，挺亲旧收葬。初，五位上将军娄继英常侍梁君王为内诸司使，致仕请其首而葬之。六月，吴诸道副都统徐景谦卒。范延光素以军府之政为元绥左都押牙孙瑞，瑞世恩专横，符奏有不如意者，对延光首列之。会延光并经巡，瑞密召澶州刺史冯辉与之合谋，逼延光反。延光亦似张生之言，遂从之。甲午，六宅使张延奉使魏州还，言延光反状。义城节度使符彦饶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，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度使白凤进将千五百骑屯白马津以备之。凤进云州人也。丁酉，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。戊戌，遣侍卫都军使杨光远 将部骑一万屯华州。己亥，遣护胜都指挥使杜重威将兵屯魏州。重威，朔州人也。赏弟妹乐平长公主。范延光以冯辉为都部署，孙瑞为兵马都监，蒋部骑二万巡河西抵黎阳口。辛丑，杨光远奏引兵于湖梁渡。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何宁为端明殿学士，宁属其门，不通宾客。前耀州团练推官乡议张毅致书于宁，以为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，宜知四方利病，奈何拒绝宾客，虽安身为变，如复国何？宁其之，见于桑维汉，未己除左拾遗。亦上言，北狄有元力之功，宜外敦信号，内紧边备，不可自意以起荣心。帝深然之。契丹攻云州，半岁不能下。吴銮遣使见道，奉表求救。帝谓之致书契丹主请之。契丹主乃命翟章解围去，帝召栾归，以为武宁节度副使。丁未，以侍卫使杨光远为卫府四面都部署，张从斌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后，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将本军屯相州，为卫府西面都部署。军事郭威旧立刘知远当从杨光远北征，白知远起刘，人问其故，威曰：杨公有奸诈之才，无英雄之气，得我何用？能用我者，其刘公乎？召张从斌发河南兵数千人及范延光，延光使人诱从斌，从斌遂与之同反，杀皇子河阳节度使重信，使上将军张继作知河阳留后。继作权益之子也。从斌又引兵入洛阳，杀皇子全东都留守重义，以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波知河南府事。从军取内库钱帛以赏步兵，留守判官李霞不语，兵众杀之。从斌引兵扼泗水关，将逼汴州，召奉国都指挥使侯毅率禁兵五千会杜重威讨张从斌，又召宣徽使刘楚让自黎阳分兵讨之，使与席纵横，从官在大梁者无不凶惧，独桑维汉从容指化军事，神色自若，皆对宾客不改常度，众心差安。方士言于民主，云有白龙夜现罗峰，民主作白龙寺，使百亿繁星用度不足。民主为吏部侍郎判三司后官蔡守蒙曰：闻有司除官解受禄有诸？对曰：服役无足信也。民主曰： 朕知之久矣，今以伪轻则贤而受，不孝及枉冒者勿惧。帝令纳禄，及而献之。守蒙素廉，以为不可。民主怒，守蒙惧而从之。自是除官，但以获多少为疵。民主又以空名堂牒，使衣公陈纠卖官于外，专务聚敛，无有盈宴。有诏民有隐年者杖备，隐口者死，逃亡者卒，果菜鸡豚皆众争之。秋七月，张从宾攻泗水，杀巡检使宋廷浩，帝荣福言清计，将奔晋阳以避之。桑维汉叩头苦谏曰：“贼风虽盛，势不能久，请少待之，不可轻动。”帝乃止。范延光遣使以蜡丸招诱失职者，有五位上将军娄继英，右卫大将军尹辉在大梁，温涛之子严俊、严沼、严衮居许州，皆应之。严光令严俊兄弟取许州，据徒以及千人，继英、辉士谢皆出走。人子赤以严光奸谋，呜呜忠良，自今获严光敌人，赏获者杀敌人，尽蜡书勿以闻。辉将奔吴，为人所杀。继英奔许州，以温氏。中武节度使常从简胜为之备，严俊等不得发，欲杀季英以自明，严沼止之，遂同奔张从宾。季英知其谋，劝从宾执三温，皆斩之。白凤进在华州，军事有夜掠者捕之，获五人，其三立凤进，其二立福彦饶，凤进皆斩之。彦饶以其不先白己，甚怒。明日，凤进从数计诣彦饶谢。彦饶曰：“军中各有部分，奈何取华州军士并斩之？殊无克主之意乎？”凤进曰：“军事犯法，何有比我？仆以引咎谢公，而公怒不解，岂非欲与严光同反耶？”拂衣而起，彦饶不留。帐下甲士大造，擒凤进，杀之。从即走出，大呼于外，诸军争换甲操兵，宣造不可禁止。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惶惑不知所为，率步兵欲从乱，与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率步兵出营，厉声谓万曰：“福公擅杀白公，必与魏成通谋，此去行宫才200里，吾辈及军事家属皆在大梁，奈何不思报国，乃欲助乱，自求族灭乎？今日当共擒福公，宋天子立大功，军事从命者赏，违命者诛，勿复疑也。万所步兵尚有忽略者，顺密杀数人，众莫敢动。 晚不得已从之，与奉国都虞后方泰等共攻牙城，直燕饶，令泰步送大梁。贾寅斥斩燕饶于班经馆，其兄弟皆不问。杨光远自白皋引兵趋华州，士卒闻华州乱，欲推光远为主。光远曰：“天子其辱被犯弄之物，晋阳之降出于穷迫，今若改图，真反贼也。”其下乃不敢言。时魏孟华三镇祭叛，人情大振，抵问计于刘知远，对曰：“帝者之兴，自有天命。陛下昔在晋阳，粮不知五日，俄成大业。今天下已定，内有靖兵，北劫强虏，鼠辈何能为乎？愿陛下辅将相以恩，臣请及士卒以威，恩威兼助，精益自安，本根深固，则枝叶不伤矣。”知远乃言赦苛尽，素谓诸君无敢犯者。有军士到纸前一仆，主者擒之，左右请示之。知远曰：“吾诛其情，不计其职，竟杀之。”由是众皆畏服。乙卯，以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，兼之行府事。以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、东京留守，以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，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以侯毅为河阳节度使。帝以华州奏事皆马万为首，卓万为义城节度使。丙辰，以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，方泰为赵州刺史。继而之，皆顺密之功也。更以顺密为昭义留后。冯辉、孙瑞引兵至六明镇，光远引之渡河，半渡而击之，辉瑞众大败，多溺死，斩首三千级。辉瑞走环卫，杜重威、侯毅引兵至泗水，与张从斌众万余人与战，伏斩殆尽，遂克泗水。从斌走，乘马渡河，溺死。获其党张延波、纪作、楼继英送大梁，斩之，灭其族。史馆修撰李涛上言：“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，其免其族。”乃指诸继作妻子，涛回之族曾孙也。召东都留守司百官，悉复行在。杨光远奏知亳州张辉举城降。安州威和指挥使王辉闻范延光作乱，杀安远节度使周圭，自领军府，欲似延光，胜则复之，败则渡江奔吴。帝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泉蒋千计如安州巡检，许赦王辉为唐州刺史。范延光知事不济，归罪于孙瑞而卒之，遣使奉表代罪。戊寅，杨光远以文， 帝不许。吴同平章事王令谋如金陵劝徐告受禅，告让不受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恐王辉奔吴，遣行军司马张斐将兵毁富州兵于要路邀之，毁大略安州，将奔吴，部将胡进杀之。八月癸巳，以状文李金泉至安州，将士之欲于乱者数百人，金泉睡狱，西遣亦却，继而闻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协会甚多，伏兵于野，直而斩之。彦和且死，呼曰：“王辉守恶，天子由赦之，我被胁从，何罪乎？”帝虽知金泉之情，掩而不问。吴溧阳公蒙之吴江王甲子，杀守卫军使王弘，弘子乐兵攻蒙，蒙射杀之，以德胜节度使周本吴之勋旧，引二骑一庐州，欲依之。本闻蒙至，将见之，其子弘作故见。本怒曰：“我家郎君来，何谓不使我见？”弘作何非不听本出，使人直蒙于外，送江都。徐告遣使称诏杀蒙于采石，追废为悖逆数人，绝属籍。侍卫军使郭从杀蒙妻子于河州，告归罪于从，贬池州。以四设张从斌、符彦饶、王辉之党，未服诸者皆不问。唐梁以来，市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，喜遣使赎还其家。吴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、内书使、中武节度使王令谋老病无耻，或劝之致仕。令谋曰：“齐王大事未毕，吾何敢自安？”急急力劝徐告受禅。是月，吴主下诏禅位于齐。李德成复议金陵，率百官劝进。宋其秋不署表，九月癸丑，令谋卒。贾寅以李金泉为安远节度使。楼继英未及葬梁君王而诛死，召梁故臣右卫上将军安重阮与王故妃郭氏葬之。丙寅，吴主命江夏王林奉玺授于齐。冬十月甲申，齐王告及皇帝位于金陵，大赦，改元生元，国号唐，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。已有前右丞相介奉册议吴主，称受禅老臣告，仅拜其首上皇帝尊号，与高尚思玄红谷让皇，公事圣于福裕皆如故，宗庙征硕徽章服色悉从无志。丁亥，立徐之正为江王，徐之鄂为饶王，以吴太子敛领平卢节度使， 兼中书令，封弘农公。堂主宴群臣于天泉阁，李德成曰：“陛下应天顺人，唯宋其丘不乐。”因出其丘，指德成劝进书。堂主执书不释，曰：“子松三十年旧交，必不相负。”其丘顿首谢。己丑，堂主表让皇，改东都宫殿名，皆取于先京。让皇常服羽衣，习辟谷术。辛卯，吴宗室、晋安王拱等十二人皆降爵为公，而加官增邑。丙申，以吴同平章事张延汉及门下侍郎张居勇、中书侍郎李建勋并同平章事。让皇以堂主上表，致书辞之，堂主表谢而不改。丁酉，假宋其丘大司徒。其丘虽为左丞相，不欲正事，心运对。闻至此云不依之交，抗声曰：“臣为不依时，陛下为刺史，今日为天子，可以不用老臣矣。”还家请罪。堂主守诏谢之，亦不改命。久之，其丘不知所出，乃更上书请迁让皇于他州，即敕远吴太子敛绝其婚，堂主不从。以嗣，立王后宋氏为皇后。戊申，以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景通为诸道副元帅，判六军诸卫士、太尉、尚书令、吴王。民主命其弟威武节度使济公上表告四位于晋，且请置邸于都下。十一月乙卯，唐吴王景通更名景。堂主赐杨脸妃号永兴公主，非文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。戊午，堂主立其子景遂为吉王，景达为寿阳公，以景遂为侍中、东都留守、江都尹，率留司百官赴东都。戊辰，赵家吴越王元冠天下兵马副元帅，晋封吴越国王。安远节度使李金泉以亲历胡汉云为中门使，军府事一以委之。汉云贪华残忍，聚敛无厌，帝闻之，以廉吏假人爪代之，且召汉云与授以他职，数保全功臣。汉云大惧，使劝金泉以异谋，以害金泉表汉云病，未任行。金泉故人庞令徒屡谏曰：“人爪忠义之事，以待汉云所益多矣。”汉云夜遣壮士于原灭令徒之族，又毒人爪，舌烂而卒。汉云与推官张伟相结，以产获金泉，金泉爱之弥笃。十二月戊申，属大赦， 改明年元曰明德。赵家马希范江南诸道都统，制置武平、靖江等军事。是岁，契丹改元会同，国号大辽。公卿庶官皆仿中国，参用中国人，以赵延寿为枢密使，巡兼政事令。三年春正月己酉，日有食之。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攻烈王周本，以不能存吴，愧恨而卒。丙寅，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参判尚书都省，蜀主以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掖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、枢密使。武泰节度使王楚回兼武信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二月庚辰，左散骑常侍张允上博社论，以为帝王遇天灾多四赦，谓之修德，借有二人作欲欲赦，则屈者幸免，直者衔冤，冤气生闻，乃所以治灾，非所以米灾也。赵包之，帝乐闻党言。赵百官各上封事，命吏部尚书梁文举等十人至祥定院以考之，无取者留中，可者行之。数月，应召者无十人，以为副将欲闸促之。三月丁丑，敕晋民作铜器。初，唐氏天下铸钱有36也，丧乱以来皆废绝，钱日益耗，民多削钱为铜器，故禁之。中书舍人李祥上书以为，十年以来设令屡降，诸道执掌皆许推恩，而藩方见论动于数百，乃至藏典书吏幽灵奴仆出命，则至银青街出服皆紫袍相护，名气渐烂，贵贱不分。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，节度州听奏诸暨大将以上十人，他州只听奏都押牙、都虞后、孔目官，自于但为本道良谦职名而已，从之。下四月甲申，唐宋其秋，自陈丞相不应不欲正事，唐主答以省属未备，吾让皇故辞旧宫，屡请喜居。李德成等亦极以为言。五月戊午，唐主改润州牙城为丹阳宫，以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。杨光远自恃拥重兵，颇干预朝政，屡有抗奏，帝常屈意从之。庚申，以其子承作为左威卫将军，赏帝女长安公主，次子承信亦拜美官，宠冠当时。壬戌，堂主以左勋威副统军王瑜为镇海留后，客省使公孙归为监军使，亲历马思让 为丹阳公使，喜让皇居丹阳宫。宋其丘复自陈为左右所见，堂主大怒，其丘归地，白衣戴罪。或曰：其丘旧臣，不宜以小过弃之。堂主曰：其丘有才，不识大体。乃命吴王景持手诏诏之。六月壬午，或献毒酒方于堂主。堂主曰：犯无法者，自有常刑，安用此为？群臣争请改府四州县名有吴及杨者，留守判官杨嗣请更姓杨。徐介曰：陛下自应天顺人，是非逆取，而谄谐之人专事改更，贤非吉物，不可从也。堂主然之。河南留守高行州走修洛阳宫，丙戌，左谏议大夫薛荣谏曰：今宫室虽经焚毁，有耻于帝尧之茅茨，所费虽寡，犹多于汉文之露台，况未成未下，公司困窘，诚非陛下修公馆之日，似海内平宁，迎之未晚。赏纳其言，仍赐诏包之。己丑，金部郎中张祝奏：切见乡村福户，非不勤稼穑，非不乐安居，但以众目未盈十年，垦田未及三顷，四成生业，以为县司收公徭役，则知重负，危以言行，故不免捐公舍业，更似他事。岂自今民垦田及五顷以上三年外，乃听县司徭役，从之。秋七月，中书奏：朝代虽疏，条制无异，请委官取明宗及清太时敕，详定可九行者编赐之。即有，召左谏议大夫薛荣等详定。辛酉，敕作受命保，以受天明命，为德允昌为文。帝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。戊寅，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，左仆射刘旭为契丹主册礼使，被鲁布仪仗车路，以契丹行礼。契丹主大悦，帝视契丹甚谨，奉表称臣，委契丹主为副皇帝。每契丹使至，帝于别殿拜受诏敕，遂书金帛300,000之外，吉凶庆吊，遂时赠位，完好真意，相继于道。乃至应天太后、元帅太子、伪王、南北二王、韩延辉、赵延寿等诸大臣，皆有禄，小不如意，折来则让，帝常卑辞谢之。进使者至契丹，契丹焦惧，多不逊语。使者还，以闻朝野咸以为耻，而帝视之，增无倦意，以是中帝之事与契丹无隙。然所书金帛，不过数县租赋。 往往托以民困，不能满数。其后契丹主吕止帝上表称臣，但令为书称儿皇帝，如家人礼。初，契丹既得幽州，命曰南京，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。思温子延赵在晋，帝以为齐州刺史。思温密令延赵沿鲁情中变，请以幽州内附，帝不许。契丹遣使一唐，宋其丘劝唐主后会之，四至淮北，遣遣人杀之，欲以见晋。壬午，杨光远奏前澶州刺史冯辉自广进城中出战，因来降，言范延光实尽穷困。己丑，以辉为义城节度使。杨光远攻广进，遂于不下。帝以失老民疲，遣内直诸县入城御范延光。许仪大翻曰：“若降而杀汝，白日在上，吾以享国。”延光谓节度副使李氏曰：“主上重信，云不死则不死矣。”乃撤守备，然由千言未决。宣徽南院使刘楚让复入御之，延光义乃决。九月乙巳朔，杨光远送延光二子守徒守英一大梁。即有延光遣牙将奉表戴罪。人子诏书至广进，延光率其众宿伏于衙门，使者宣诏示之，诸县汴州人也。契丹遣使如洛阳，取赵延寿妻唐燕国长公主已归。壬戌，唐太府卿赵可峰请唐主父姓李，李唐宗庙。壬午，杨光远表起入朝，命刘楚让全知天雄军府事。己巳，至以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，仍赐铁券。应广进城中将吏军民，今日以前罪，皆是不问。其张从斌、符彦饶余党，即自官军逃叛入城者，亦视之。延光复新将佐李氏、孙汉威、薛霸，皆除防御团练使、刺史，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。初，河阳行军司马李彦寻，行州人也，父母在乡里，未尝功溃，后与张从斌同反，从斌败，奔广进。范延光以为步军都建，使登城据守。杨光远访获其母，至城下以招之。彦寻引弓射杀其母。延光既降，帝以彦寻为方州刺史。近臣言彦寻杀母，杀母恶逆不可赦。帝曰：“赦令已行，不可改也。”乃遣之官。陈光曰：“治国家者，故不可无信。然彦寻之恶，三陵所不容。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，治其杀母之罪，何损于信哉？”辛未， 以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。冬十月戊寅，契丹遣使奉宝册，假帝尊号曰英武，名义皇帝。帝以大梁舟车索贿，便于漕运。丙辰，建东京于汴州，复以汴州为开封府，以东都为西京，以西都为晋昌军节度。帝遣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谢尊号，权自以累世将相，耻之，谓人曰：“吾老矣，安能向穷庐屈膝？”乃辞以老疾。帝怒，戊子，权作停官。初，郭崇韬既死，宰相韩友兼枢密使者，帝即位，桑维汉、李松兼之。宣徽使刘楚让及宦官皆不悦，杨光远为广进，楚让硕以军事贤命往来。光远奏请多余分，帝常依为。维汉独以法裁折之。光远对楚让有不平语，楚让曰：“是皆执政之意。”光远由是愿执政。范言光降，光远密表论执政过失，帝知其故而不得已，加维汉兵部尚书，松工部尚书，皆罢其枢密使，以楚让为枢密使。太常奏：“今见东京，而宗庙社稷皆在西京，请迁至大梁。”敕旨，且仍旧。戊戌，大赦。杨延义故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剿攻县于胶州，现前时以路求救于汉，汉主欲乘其乱而取之，以其子万王洪操为静海节度使，喜封胶王，将兵救攻县。汉主自将屯于海门，为之声援。汉主问策于崇文使萧绎，绎曰：“今临雨积寻，海道险远，吴权截峡，未可轻也。大军当持重，多用向导，然后可进。”不听，命洪操率战舰自白藤江取胶州。权以杀攻县，据胶州，引兵逆战，先于海口多执大邑，锐其首，冒之以铁，遣青州乘潮挑战而尾遁，须臾潮落，汉舰击隘铁翼不得返，汉兵大败，士卒覆逆者太半。洪操死，汉主痛哭，收余众而还。先是，著作左郎侯荣劝汉主米兵息民，致仕以兵不振，追究荣，剖棺曝其尸，亦仿之孙也。楚顺贤夫人彭氏族，彭夫人冒漏而治家有法，楚王西范惮之，既卒，西范始纵声色，为长夜之饮，内外无别。有商人妻美，西范杀其夫而夺之，妻室不辱，自经死。何绝运州。十一月， 范延光自运州入朝。丙午，以民主场为闽国王，以左散骑常侍卢隼为策礼使，次长者袍。戊申，以威武节度使王继公为临海郡王。民主闻之，遣进奏官林恩、白执政，以继袭帝号，辞策命及使者。闽谏议大夫黄讽以民主淫暴，与妻子辞爵入见。民主欲杖之，讽曰：“臣若迷国不忠，死亦无怨，执剑被杖，臣不受也。”民主怒，处为民。帝唤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南至，桑维汉请分天雄之众，加光远太尉、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。光远由是愿望，密以路自宿于契丹，养不屈千余人，长续意志。辛亥，检夜都于广进府，至张德军于相州，以禅位立之。至永清军于贝州，以博济立之。禅州就至顿丘，帝律契丹为后世之患。遣前淄州刺史吉人刘继勋徙禅州跨德胜津，并顿丘徙焉，以河南尹高行州为广进尹、邺都留守。贝州防御使王廷印为张德节度使，又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。廷印，储存之孙，周邺都人也。范延光屡请致仕，贾银诏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居于大梁，每遇宴会与群臣无异。延光之反也，相州刺史邺人王景拒敬不从。戊午，以景为耀州团练使。癸亥，敕听公私自铸铜钱，无德杂以千铁，每十钱重一两，以天福元宝为文，仍令盐铁搬下模范，为晋私作铜器。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正王，宠开封尹。癸亥，敕先许公私铸钱，绿铜难得，听轻重从便，但勿令缺漏。辛丑，吾让皇族，堂主废朝二十七日，追谥曰睿皇帝。是岁，堂主徙吴王景为齐王。凤翔节度使李从衍，后闻事而博武人，爱农民而言士卒，由是将士怨之，会发兵戍西边，即出郊作乱，突门入城，飘掠于市。从衍发帐下兵击之，乱兵败，东走，欲自宿于朝廷。至化州，镇国节度使张彦泽邀击，尽诛之。